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01章。西药在第九瞭望塔上，一名17岁的少年坐在边沿的位置上，他正在悠闲地吹着一个短笛。短笛声音悠扬动听，有着一种特殊的乡村的旋律。笛声响起之时，有一只灰白色的成长期的天鹰迅速从一片小林子当中飞了出来，欢快地降落在少年的旁边。少年抚摸着这只灰白色的天鹰的脑袋，笑着说道： 灰，你又跑到那里偷吃兔子了？难道要塞中的伙食不符合你的胃口？还是那个可恶的驯兽师又虐待你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他讨厌你不够纯正的血统，总是刁难你。有机会，我有机会给你做好吃的。 咦的一声，灰色天鹰点着头，似乎完全听懂少年的话了。一人一鹰在瞭望塔上玩了一阵子，突然整个要塞传来了刺耳的警鸣声，很快整个要塞骚动了起来。可以看到一支支军法师队伍穿戴整齐的被调遣到了前线。 发生了什么事？ 少年坐在瞭望塔上，朝着下方的一名通讯人员喊道： 王小军，你还坐在那里干什么？赶紧躲到要塞里面去，就你这小身板，别被白魔鹰叼走吃了。 那名通讯员说道： 没事，有灰保护我。 王小军说道。就在这个时候，一名脸上满是麻子的高瘦男子走了过来，他抬头看着上面的少年，用命令的口吻对他大声地喝道： 还保护你？军中刚刚传来命令，杀死自己饲养的天鹰，立刻执行。 你说什么？军队怎么可能下这种指令？ 王小军不敢置信地说道。麻子脸的男子再一次怒斥道： 西岭出现君主级魔鹰，整个要塞的天鹰即将叛变，你还愣着做什么？没有听到是立刻处决吗？违令者要受到军法处置。 王小军震惊了，他看着旁边还没有成熟的灰鹰，要自己亲手杀死他，怎么下得了手啊？灰鹰是已经牺牲的大哥送给自己唯一的礼物，自己把他从幼年养到了现在，对他来说，这只灰鹰就是他最重要的伙伴。 哼，这样一只杂种血统的天鹰，本就不应该留在军中。 那名麻子脸的驯兽师说道。 不要！ 王小军看着旁边的天鹰，突然咬破了嘴唇，狠狠地吹响了短笛。听到短笛刺耳的声音，灰鹰就像接到了命令一般，浑身散发出了一股军人的气质，绝对的服从。随着另一声短笛的响起，他打开了翅膀，卷起了一阵旋风，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地飞了起来。虽然他没有成熟，羽翼也没有丰满，但他的飞行速度不比正统的天鹰慢。没过多久，就看到他灰色的身影化作小点儿，渐渐地没入那片森林了，再也看不到踪迹。那名满脸麻子的驯兽师气得七窍生烟，用手狠狠地指着王小军： 你这个没有人要的小混蛋，居然公然违抗军法，你跟那只杂种天鹰一样，就根本不被留在这军中。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大错吗？你放走的他会叛变，他会跟那群白魔鹰袭击我们要塞。 少年王小军低下头，一句话也不吭。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残忍的决定，他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儿了。他跟灰鹰相依为命，感情深厚，他宁愿受军罚，也不愿做这种残忍至极的事情。马脸驯兽师愤慨地离开之后，王小军终于抬起头，他环顾了一下整个偌大的要塞，却赫然发现成片成片的白色羽毛沾着血在空中飞舞着。在不远处的驯兽场，成片的天鹰倒在了处决的血泊之下，他们痛苦的挣扎，他们在血泊当中渴望怜悯，他们不停地发出凄厉的惨叫声，这声音像一柄柄剑刃贯穿了少年的心脏。每一只天鹰都是他大哥曾经的心血，如今一只只倒下在自己面前。最可悲的是，他们不是倒在战场上，而是对他们最和蔼可亲的驯兽师的手上。他不敢看，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没有流泪，心却在滴血。 灵隐审判会会议室，西要塞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这儿了。整个会议桌上，众审判长和议员们神情凝重，保持着严肃的沉默。谁都没想到事态会如此的严重，无论是突如其来的瘟疫，还是无缘无故大规模袭击杭州地界的白魔鹰军团。 白魔鹰应该是军方最不愿意面对的敌人，天鹰系统岂止是瘫痪，它成了整个要塞的隐患。幸好首席驯兽师第一时间下达了格杀令，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审判长黎天说道。 现在我们是内忧外患呐、啊。陆先生是否已经研制出了抵抗瘟病的药剂？ 祝盟议员说道。 药剂是有了，可是我们通过图腾玄蛇的血研制出来的药剂只是有抵抗作用，起不到彻底根治。我们需要得到图腾玄蛇的胆汁或者更多的东西。 陆先生回答道。唐中皱起了眉头，回头看了一眼被两名宫廷侍卫看着的唐月，对唐月说道。 你尽快去白山一趟，从神那里获得他的胆汁。 祝盟议员猛地站了起来道。 既然他的血能够研制出抵抗药剂，这次瘟疫事件必然是他的所为。难道你不知道现在的事态吗？究竟要在你们所谓的古老传承上浪费多少时间，让你们这迂腐和愚昧害死多少人？ 唐中沉默了。祝盟议员走出了自己的坐席，他怒意十足地来到了唐月的面前。唐中急忙站了起来，以为祝盟议员要把怒气撒在唐月身上。祝盟议员只是站在那儿凝视着唐月。过了许久，他突然间低下了头颅，竟然瞬间解除了自己高高在上的威严。他彻底放低了姿态，更像是一个恳求者。 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守护之心，可现在杭州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危机。 祝盟议员眼中充满着血丝，足以证明这些天来他根本就没有睡过觉。 白魔鹰军团的袭击将会是一场恶战，假如我们不在一天之内解决这场瘟病，整个杭州将尸横遍野。所以 祝盟议员把头低得更深了，简直是向唐月弯下90度的身子。 我恳求你，恳求你现在就换回图腾玄蛇。我可以答应你，若是找到解救的方式，绝不会将他杀死。 唐月后退了几步，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祝盟议员。从惊讶当中回过神来，唐月看了一眼唐中，唐中无可奈何地点点头。他何尝不心系杭州呢？他何尝想做个罪人呢？既然祝盟议员愿意妥协，放图腾玄蛇一条生路，那他绝对不会再有耽搁之心的。 好，我现在就将他换回来，我将他换回到西湖。 唐月说道。秋季的西湖已经吹起了凉风，湖面冰冷，波光粼粼的。往日里整个西湖都是游客和散步的老市民，如今的西湖沿岸却冷冷清清的。一方面瘟病已经闹得人心惶惶了，没必要的话大家不爱出门，害怕感染上这可怕的病疫。另一方面，整个西湖已经封锁了所有的入口，不再让任何闲杂人等进入到这座巨大的湖泊以及沿岸的地方。西湖之大，大如一片海，笔直地横穿过西湖的苏堤上，杨柳被凌乱的风吹动着，在夜里就像许多身段婀娜的女子在整理自己刚刚漂洗过的头发一样。长长的苏堤上，祝盟议员以及他的侍卫长武平景正站在边缘的位置，他们面向着杭州市区，目光穿过大半个西湖，可以看到西湖对岸是一片林立的摩天大楼，排排不同建筑风格的大厦的倒影落在了另一头的湖面上。城市立于湖畔，湖水映着明城，壮美秀丽。夜空当中飘着一大朵的黑色的云，带着些许银黄色的月光为这些云层勾勒出了镶边的轮廓。偶尔不知某栋摩天大楼穹顶上的照射灯也凑起了热闹，光如同舞台灯倒打在这云团上，这团云便格外的鲜艳醒目了，悬挂在这座雍容华贵的城市上空。 湖水下也有他特殊的身影。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02章。忽然黑夜中鲜艳的光云附近出现了青黑色的迷雾，这些迷雾一开始像轻纱一样笼罩着，将这片天空变得朦胧，可没过多久，青黑色雾气越来越霸道了，已经将银黄色的月光给遮蔽了，就连从繁花似锦都市中散射到天空的五彩灯光也都给吸了进去，一片的漆黑，是一片正在掠过天空的漆黑。漆黑迷雾飘过了杭州市的上空，缓缓地逼近了这座冷冷清清的西湖。苏堤上，祝蒙一员、武平景、罗冕一员、李锦、唐中、唐月、莫凡、黎天、冷清等人纷纷扬起头来，凝视着那个已经笼罩在西湖上空的青黑色的迷雾。 他就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闹市和消失在闹市的。 冷清缓缓地开口说道。冷清是一位极其冷艳与妖娆并存的女子，她也是小萝莉的姐姐。莫凡今天第一次见到这位青天烈锁的大师姐，让他没想到的是，冷清竟然是一位副审判长，实力惊人，地位超然。 他来了。 唐月脸上微微浮起了笑容，果然只要自己吹响了由他身上的蛇鳞做成的片琴，无论是在哪里他都会赶过来。他回来了，即便整个蜕皮期还没有结束，他仍旧是回到了这里。青黑色迷雾已经到了西湖的正中心位置，黑漆漆的天幕之下，忽然间一个巨大无比的修长身影化作了一道触目惊心的黑色闪电，劈开了茫茫的夜空，笔直地坠落到了西湖当中。轰隆隆的声音响起了，整个蛇身子栽入到湖水当中，霎时间一个白色的滔天巨浪在湖面上卷了起来，飞舞到空中的水雾化作暴雨漫天洒落，卷起的水浪从整个如海面一样的西湖中心一直翻腾着，翻腾到了苏堤这里，竟然险些把整个长长的苏堤都给淹没。苏堤上的众人看的也是目瞪口呆的，不少人恐怕都是第一次见到图腾玄蛇的真面目。湖面过了很久才平静下去，湖中图腾玄蛇露出了脖梗和脑袋，正缓缓地朝着苏堤这儿游过来，即便只露出这么一个部分，那也有一种黑色巨大游轮缓缓驶来的即视感。 大家伙，你蜕皮完成了吗？ 唐月朝着湖水当中的图腾玄蛇喊道。图腾玄蛇已经慢慢地游到了苏堤，整个脖梗和头颅不知道高出苏堤多少，巨型灯笼级别的眼睛高高地俯视着苏堤上站着的所有人。虽然他眼睛里只有唐月，却感觉所有人都入了他的视线。 他没有完成蜕皮。 议员罗冕一眼就看了出来。假如图腾玄蛇蜕皮完成，他身上的蛇纹会非常鲜明，绝不会像现在这么浅淡的。更何况他的气息远没有往常那样盛气凌人，罗冕议员甚至能够感觉到他的几分虚弱。这时候祝蒙议员转过头看了一眼罗冕议员，罗冕议员点点头，眼中闪过了一丝阴狠之色。满脸然虚的祝蒙缓缓地抬起右手，突然间手掌握成了拳头，这是他发号施令的手势，这意味着行动。祝蒙手势一出，忽然之间整个苏堤上跳出了无数的身影，这些人训练有素，更是早早隐藏在苏堤不同的位置上，等祝蒙的命令一下达，他们便在几秒钟之内占满了长长的苏堤。这些人当中领头的全都是穿着宫廷侍卫的衣服，再好辨认不过了，这些分明是祝蒙议员自己的法师军团，剩下的人大都穿着审判员之衣，从衣服的颜色可以判断他们都是罗冕议员的手下。 审判员分布在各地执行审判任务，像此时此刻这样组成一支军队一般的涌现在租堤上是史无前例的。 给我拿下！ 祝盟议员高声地喝道， 开启雷界制伐大阵，绝不能让他有脱身的机会。 罗冕议员也在此时大声地命令道，变故来得如此突然，唐月、莫凡、黎天、唐中和冷清等人都是始料未及的。看着苏堤当中涌出来的这些埋伏已久的高强法师们，唐月那双眼睛满是难以置信。 你们要做什么？ 唐月叫了起来。这些埋伏之人，两位议员之前根本就没提过，而且如此数量众多的高阶法师，任谁都不会相信他们没有任何企图的。 唐月呀，你做得很好，接下来屠蛇之命就交给我们了。 罗冕议员摸着山羊胡须笑道， 这个隐患必须及时铲除，铲除了它，瘟疫也将彻底散去。 祝盟议员一脸肃杀之意，今天便是这只带来灾祸的图腾之蛇的死期，唐月如遭霹雳，他怎么都不会想到两位议员竟然联合起来欺骗自己。罗冕议员明明是一直反对着祝盟和守护着图腾啊。莫凡惊愕地看着长长的苏堤，看着苏堤上如此多数量的宫廷侍卫和审判员，这些人身上散发的魔法气息都比自己高出了一个大级别。往常能够看见一两个高阶法师已经很难得了，谁想到这里竟然出现了两大队，场面如此的惊人，见所未见。那位在西湖水面上露着硕大脑袋的图腾玄蛇也感到来自苏堤人类强者的敌意，他张开了山洞一般的大嘴，喷出了呼啸的狂风，狂风把苏堤上的排排柳树尽数的摧毁了，柳叶飞舞在空中，水花弥漫，宛如一阵台风从这儿无情的刮过。 雷界之法开启！ 罗冕议员再一次高声的命令道。忽然之间，头顶上涌现出了无比躁动的雷元素。莫凡抬起头，看到黑色的云端上有紫色的巨大电光在闪耀着，电光之间可以看到无数颗如繁星一样的雷系星子，星子与星子正快速地衔接着，看上去就像是一道道星线，一尾尾流星纵横交错，编织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星图，星图叠着星图，一幅幅组成了瑰丽的星座，星座屹立在整片黑色的云空之下，棱角分明，图形立体，栩栩如生。这是星座，酝酿出高阶魔法的星座。原本莫凡以为这个充斥着巨大雷系能量的魔法仪式已经完成了，却不知他整个魔法阵的冰山一角。当云雾散开，莫凡看到这一共由243颗星子组成的星座，附近还相连着同样规模、同样瑰丽的六大雷系的星座。七颗星子为星轨，以初阶魔法，49颗星子七道星轨描画成星图，以中阶魔法，243颗星子49道星轨七副星图构架星座，以高阶魔法。那么天空中一共出现了整整七个星座，每一个星座都足以给人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当他们壮丽地衔接在一起，笼罩在这西湖上方黑色天穹中，便是化作了一个魔法繁星建筑的星宫，是星宫，超阶之星宫。它璀璨绝伦，绚丽多姿，映在这座城市的上方，巍峨地伫立在无尽的黑色领域中，与这座繁华似锦的都市天地相望。莫凡惊呆了，他最熟悉的星图也不过49颗星子已经可以施展出极具杀伤力的魔法，那么自己头顶这座星宫究竟会缔造出多么毁天灭地的力量呢？紫色的星宫巨大的如同近在咫尺，随着星座的光辉交相呼应，随着天穹雷电元素浓密地化作了云团，惊世骇俗的雷系魔法终于降临了。那是九柄雷电所化的天戟，是无数道足以穿破云层的冗长雷电拧在了一起，其长度与粗壮简直像是耸立在长空的擎天巨柱。惊天的紫色，瞠目的雷霆长戟，随着一声震响，仿佛夜空都碎了一样，这惊世的雷霆之力狠狠地从天穹当中坠落了下来， 笔直地插入到了黑色的西湖湖面上。繁华的都市中，街道上行走的人们，电梯楼房中欣赏西湖美景的人们，被天边紫色的绚丽而吸引的人们，当雷电长戟坠落而下，触目惊心地呈现在广袤的黑色空中，也落入到了人们的视线里。壮美威严蕴藏着的是足以撼动天地的最磅礴的雷电能量，即便这个世界随处充斥着魔法妖兽和各种神秘之力，但能够亲眼目睹这样能够震撼了无数人眼球的惊世魔法，仍旧是难以置信。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03章。 那也是魔法吗？ 好恐怖的雷电，就像是神明降到人间的惩罚。 西湖那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雷电长戟？ 雷电长戟被太多人看到了，哪怕城市其他区域的人。他破开了黑色天际，他如天界的神力不小心陨落在小小的人间一样，九柄雷神戟坠落，形成了一个九芒星柱阵，赫然耸立在西湖之上，耸立在了那头摩天之蛇的周围。他们向紫色雷电进驻，每柄雷电戟都在相互传递着粗壮的闪电链，闪电链密密麻麻，没有一刻停歇的在每一柄擎天立柱一般的雷电戟周围疯狂地窜动着，滋滋滋的声音响起了，闪电、雷弧还有电链，莫凡目光当中能看到的就只有这精心的紫色，和依附在雷电聚集周围数之不尽的这些不同的雷电能量。雷电戟牢固地伫立着，被震在其中的摩天之蛇愤怒地翻腾起了一层又一层的巨浪，甚至用它的洪荒之躯撞击着这囚禁住它的雷神戟之力。可是雷神戟纹丝儿不动，每每受到摩天蛇冲撞的时候，这整个雷神之罚大阵便会反馈回无数的雷电链，噼啪作响地往摩天蛇的身上打去。嘶嘶吼的声音出来了，青黑色的图腾玄蛇像一头落入陷阱当中的巨蟒一样，它愤怒地挣扎着，却不断地被陷阱当中的尖刺所伤，它发出了痛苦的嘶吼声，这嘶吼足以震响整座城市。 天哪，我这不是在做噩梦吧？ 蛇？是蛇啊！好大的蛇啊！ 摩天蛇，是曾经出现在闹市里的摩天蛇！ 我的老天爷啊，它真的存在，就在西湖里。 而西湖外围，无数的人围在了很远的西湖岸边和环路上。事实上，无论是雷神戟还是摩天蛇，都离他们很远很远。可是他们都太过巨大了。黑夜当中，雷神戟依然可以看到清晰无比，紫色的电光照亮着茫茫的西湖，也照亮着这头青黑色擎天巨蛇那狰狞的躯体。城市一片的骚动，一片的哗然。纵然整座西湖已经被封锁了起来，可依旧有很多地方是能够直接看到苏堤这边情景的。倘若只是小小的战斗，必定会被这黑夜和包罗一切的西湖给掩盖。实在是这画面太过巨大跟震撼了，再远的人都可以看清，而看清之后，人们脸上的震惊都是难以附加了。一座如海的黑色西湖，九柄擎天之柱的雷电长戟，一头被镇住在其中历历在目惊心动魄的摩天巨蛇，这样的画面就出现在这座城市当中。这是莫凡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雷界之法，九界之禁，这是雷系的超阶魔法，由魔法大阵开启的话，其威力足以镇住君主级生物。罗冕议员和祝蒙议员早已准备多时，就是要置图腾玄蛇于死地。 站在旁边的大师姐冷清说道，雷电如同一根根无情的鞭子，充满力量地抽打在图腾玄蛇的身上， 图腾玄蛇刚刚褪去了一层重要的防御皮囊，这些力量对他来说是痛苦至极的，每一道都能够在他身上留下一条重重的雷电伤痕。他并没有屈服，他张开了大口，咬在了其中一根雷电戟上，想要把这雷电元素紧固之力一口咬碎。然而更加强劲的雷霆灌入到他的咽喉当中了，闯入他的食道，袭击他的内脏，给予他一击沉重的电疮。如此沉重的打击，换作是一只统领级生物早就灰飞烟灭了。摩天蛇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能够爬起来，又一次咬向了其中一根雷电戟，即便结果还是令他浑身抽搐，他仍旧没有放弃。他如同暴君一般的愤怒，他凝视着两名罪魁祸首，他想要冲破这超级魔法大阵的枷锁，要把这两个人给生生吞到腹中。他身上的创伤越来越多了，他的野性也越来越强了，他无所畏惧，即便是这毁天灭地的雷系魔法，他要摧毁一切，摧毁这胆敢惹怒他的雷电。 快停下，我求你们快快停下， 唐月哀求地说道。每一次看到图腾玄蛇遭受到雷电的惩罚，唐月都感觉自己的心脏被狠狠地击中了一样。 求情， 筑盟议员冷冷地说道。他远远地朝着城市的方向望去，用手指着那些围在西湖岸上的惊恐的人们，此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不知多少人。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唐月怒斥道。筑盟议员脸上面无表情，他张开了口，隔着数千米的湖朝着烦恼的城市用如同天雷滚滚的声音说道： 杭州市民们，这就是曾经出现在闹市中带来恐惧的那条蛇妖，也是这次瘟病的根源，它就栖息在西湖之中，有人可笑的将它当作神，要守护它。我审判会议员筑盟今日将它诛杀在此地，永绝后患。你们赞同我的做法，就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筑盟的声音非常的恢宏，似乎整个城市都能听见。他动用了莫凡未曾见过的魔法，湖的那一头是越来越多聚集在那里的城市居民，原本苏堤的对岸相隔甚远，可随着人流的庞大，竟然可以看清密密麻麻的人流。他们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震惊，更多的是对这未知生物的恐惧。人群中有就读在魔法学校的学生，有很普通做着生意的商人，有只是散步偶然目睹这一画面的老人，有普通民众，也有无数追求奥义的法师。他们不敢相信这样一个生物就栖息在他们身边，若不是今天亲眼所见，他们又怎么会相信呢？人群恐慌振奋，他们感觉有人欺骗了他们，有人将他们的生命置之不理。 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 这样的东西怎么可以栖息在西湖，快杀了他。 原来瘟病就是他导致的，这就是一个大祸害呀。 人们的声音凝聚在了一起，响彻了这片西湖，即便传到苏堤这里依然清晰。 不是的，不是的，他不是瘟神，他是守护这座城市，你们不能伤害他。 唐月站在苏堤上声嘶力竭地喊道，他一个人的声音又怎么对抗得了千千万万的呼杀之声？即便他的祈求之声向筑盟议员传到对岸的每个人耳中，人们也不会有一丝丝怜悯的，人们心中只有恐惧，只有愤怒。他们跟筑盟议员一样，一心想让这种东西远离他们的城市。呼声越来越响，听得到的，听不到的，雷界之法击中了图腾玄蛇，遍体鳞伤，那双桀骜不驯的眼睛有了几分疲倦。他太虚弱了，蜕皮期的他本就遭受到了一次自然的惩罚，现在又被人类的法师死死地禁困在充斥着雷电的毁灭之力的阵法之内。他已经没有像之前那样力断山峦，雷电在他身上已经肆无忌惮了。他能够听到对岸上人们对他的驱逐之声和杀戮之心。 他不是很在意，他强忍着雷电穿透身体的痛苦，缓缓地转过头颅，注视着苏堤上的唐月。唐月有些无力地跪坐在苏堤的边上，整座城市的愤怒之下，他显得特别的渺小。不是因为自己，图腾玄蛇是不可能在自己最虚弱的时候离开最安全的地方。他活了不知多少个世纪，他比人都更有智慧，他只是绝对地相信自己，而自己却害了他。看着身上满是伤痕，看着露出几分疲倦和失望的图腾玄蛇，他越感觉他在质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呢？唐月早已经泪流满面了，他什么都做不了，在他的身边有无数比他高强的法师，在湖的对岸有千千万万想让他死的民众，他要如何抵抗呢？哭声哽咽着，一旁的莫凡听得真切。同样，莫凡什么也做不了。这座城市早已经笼罩在了蛇的恐惧和温病的惶惶不安当中，一旦找到了货源，人们只会用最原始的手段。祝盟议员的行为完全符合了他们的心意，莫凡相信很快这件事之后，祝盟议员将获得无数杭州市民的拥戴，又有谁会去在意一个女人的伤心欲绝呢？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04章。 小心，他在强行冲出来！ 宫廷侍卫长武平景高声喊了一句。莫凡回过神来，却发现早已经被雷电折磨得虚弱无比的图腾玄蛇强行从雷界之阀当中探出了那颗巨大的脑袋。狂舞的雷电链条疯狂地劈打在他头顶上，他好像都麻木了，依旧往前伸。他把脑袋伸向了离苏堤很近很近的地方，一时间整个苏堤的审判员宫廷侍卫们都惊恐地后退了些许。即便被震在这雷界之阀大阵里，图腾玄蛇依旧拥有相当恐怖的震撼力。就在人们以为图腾玄蛇要发起最后一波进攻的时候，图腾玄蛇的脑袋却缓慢缓慢地凑到了跪坐在那里无比憔悴的唐月的面前。蛇信子卷着，轻柔地从大嘴当中吐出来，红色舌尖探到了唐月的面前，从他的脸颊上拂过。唐月正在那儿了，红色的信子很温柔很温柔，像父亲的大手把脸颊上的泪水拭去。唐月抬起头，看着这颗硕大憨厚的脑袋，看着那双明明被折磨得痛苦不堪还依旧那么柔和的眼睛，看着那轻轻舔着自己的红信子，他还来安慰自己。这一瞬间，唐月泪腺彻底的崩垮了，整个人更加的泣不成声了。莫凡看得呆住了，之前他已经听唐月说过很多次和图腾玄蛇的事情了，正如唐月说的，图腾玄蛇宛如他的长辈一般，处处都呵护着他。可让莫凡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只图腾玄蛇竟然会疼惜唐月到这种程度。他满身的伤，还顶着狂雷的轰击，绝大多数妖魔在这样的折磨下早就失去理智了，早已经血性大发，大开杀戒了，图腾玄蛇却没有。当他看到唐玉哭得更加厉害之后，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了。这是莫凡第一次感受到一只浑身上下充满着恐惧阴影的大蛇会流露出这样的情绪。他对唐玉的呵护宛如自己的孩子，容不得一点点的委屈，更害怕他哭泣。要知道他自己的身体还在被一个超阶魔法大阵给折磨着呀。你信吗？你相信这样的图腾是带来温病与灾难的吗？莫凡有些动容了，他对身旁的大师姐冷清说道。 我相信有用吗？ 冷清言语当中透着几分不忍，事实上他也是偏向于图腾守护者这一派， 可惜现在的情景已经看到了，不安的市民们恨不得马上把这图腾玄蛇给诛杀掉。这苏堤上有众多高阶魔法师，就等图腾玄蛇被折磨得更加虚弱时，他们会集体飞向西湖围杀这只君主级的生物。苏堤上，祝盟议员和罗冕议员将图腾玄蛇的这份温柔视而不见，他们静静地等待着，等待图腾玄蛇的生命气息弱下去。 现在动手吧。 祝盟议员有些等不及地说道，西要塞还有一大群白魔鹰在威胁着城市，祝盟没有时间再拖延下去了，他必须尽快解决图腾玄蛇，去除瘟病，然后抗击白魔鹰军团。 千万别，你别小看了这头图腾玄蛇，只要敢把雷界之阀大阵解开，你手底下这些人死上一半都未必能够杀得了他，他即便是退脾气，实力也一样恐怖。 罗冕议员比很多人都了解图腾玄蛇。祝盟议员犹豫了起来，他看了一眼身旁的侍卫长吴平景，吴平景也点了点头说道， 议员大人，您切莫心急，再用雷界之法惩治他一阵子再下手也不迟。 祝盟议员将手放下，选择等待。不过没多久，宫廷侍卫李锦便急忙走到祝盟面前，连行礼都忘了，急忙对祝盟议员说道， 议员大人，西塞请求支援。 祝盟议员皱起眉头来，他看了一眼那头被震在九座雷电戟当中的图腾玄蛇，开口说道， 再等一会儿，我们先杀了这头大蛇。 是紧急支援，白梦云军团中出现君主级生物，我们天音系统瘫痪，空中战斗力也全部丧失，唯有高阶法师才能够抵挡得了飞在空中的白梦云军团。西要塞已经调遣了附近所有的高阶法师，依旧不能够完全抵挡得了白梦云军团的入侵，再无支援的话，白梦云军团很有可能出现在城市上空，到时候。 李锦侍卫说道， 事态如此严重。 祝盟议员也愣住了， 没有了天鹰，要塞守卫再多也没有任何作用啊。 李锦侍卫说道，黎天审判长就在旁边，听到这个紧急军报之后，他看了一眼仍旧有所犹豫的祝盟议员，于是开口说道， 事不宜迟，两位议员还是赶快率领众审判员和宫廷侍卫赶到西要塞前线吧。 不行，得先杀了他。 罗冕议员突然间大声地说道，祝盟却左右为难， 图腾玄蛇耐力惊人，恐怕到下半夜他的体力才会彻底被耗尽，那时你们动手才有保障，倘若现在着急下手，被图腾玄蛇反怒袭击，损伤过重，这里受损，前线无支援，杭州就真的要面临一场灾难了。雷界之法已经彻底镇住了他，一两天之内，图腾玄蛇绝不可能挣脱得了这超阶魔法中最强的禁锢。先到前线稳住局面，将白魔鹰军团阻挡在安界之外后，再来杀他也不迟啊。 黎天审判长说道，罗冕议员的脸色有些变化，他看了一眼已经伤势严重的图腾玄蛇，又看了一眼祝盟议员，祝盟议员才掌握着真正的法师力量，他的宫廷侍卫们战斗力惊人，现在他只能看祝盟议员的意思。 既然时间紧迫，那我们就只能冒一点风险将他先斩杀了，有祝盟议员的宫廷侍卫队在，想必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罗冕议员说道， 慢。 祝盟议员举起了手掌， 祝盟先斩了他，免得夜长梦多。 先到前线支援。 祝盟一脸严肃地说道， 这 罗冕的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 宫廷侍卫长武平景听令，立刻率宫廷侍卫队赶往西要塞前线，若是放进一只白魔鹰的安界内，拿你问罪。 祝盟议员声音铿锵有力地说道， 是。 武平景一跃而起，瞬间飞到了苏堤之上，与此同时，一对六翼的风翅出现在了他背后，每一片风翼狭长丰满，错落有致地舒展开，每一次扇动更是有一团柔和的气流将武平景的身躯给托起。 六亿的，这宫廷侍卫长的实力有些变态啊。莫凡仰起头来看着已经飞到空中的武平井，随着武平井一声令下，所有的宫廷侍卫齐刷刷地飞到了空中，整个苏堤高手如云，他们或自己掌握着风系高阶魔法，或能够幻化出风之羽翼来，或拥有俊逸无比的翼魔具，娴熟的凌驾云空，亦或者拥有自己的坐骑，能够展翅翱翔。刚才还在苏堤上待命的宫廷侍卫，在极短的时间已经全都升空了，更是在最前方武平井的率领下，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西面的天边飞去，场面壮观而充满着气势，让至今还没有飞行能力的魔法师好一阵的艳羡。不过话说回来，这头被困在雷界之阀内的图腾玄蛇究竟得强到什么程度呢？这苏堤上有很多高手，图腾玄蛇自身因为蜕皮期实力大打折扣，又被这雷界之阀折磨，虚弱不堪，就这样两位议员都还不敢贸然解除大阵去杀掉他。无论如何，图腾玄蛇的命是暂且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莫凡想要走到唐月身边，不巧发现大师姐冷清那双黑色凌厉的美眸却在注视着罗冕议员，好像要把那狡猾的老头给看穿了一样。大师姐，怎么了？莫凡问了一句。 这件事儿恐怕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冷清突然间认真地说道。莫凡怎么也算是个聪明人，一听冷清这话里藏着什么，马上又压低了声音问道。大师姐，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我手下的人有收集过一份资料，随后我又去查过最早出现在闹市中的那两具腐烂尸体的身份。原本我还没有找到怀疑的对象，但现在我觉得有一个人非常可疑。 冷清身材高挑，眼神锐利，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子跟绝大多数冷艳女子有所不同的肃杀之气。还好她是玲玲丫头的姐姐，换作平常，莫凡可不敢轻易接近这样的女人。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05章。大师姐，你是在怀疑这次瘟病？莫凡从冷清的话语当中知晓了些什么。 你想不想救这头蛇？ 冷清问了一句。黎天和冷清都是偏向守护图腾的派系，他们已经询问过负责医药的陆先生那边了。陆先生表示，虽然图腾玄蛇的血液对瘟病有一定的抵抗作用，却无法做到根治，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图腾玄蛇未必是瘟病之源。更何况瘟病最为严重的地方是在白镇，图腾玄蛇一直在西湖，就算他是瘟疫之源，那也应该是西湖这一带先出现大规模的病发人员呢。这整件事儿，审判长黎天和冷清都一直在调查，抓到了一些线索，却还无法锁定真正的目标。 想，只是 莫凡看了一眼苏堤边上失魂落魄的唐月，莫凡自己这边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他只是直觉地认为这头图腾玄蛇并不是邪恶的。看到唐月老师展现出从来没有过的脆弱，莫凡更是心有不忍了。 我手底下的人都已被调遣到了西药塞，无人可用，如果你愿意协助我的话，就尽快前往白镇一趟，查一查白镇是否有其他特殊生物的足迹。 冷清说道。那里应该早有人查过了，我再过去查一遍有意义吗？莫凡说道。白镇是病变发生的主要区域，想来政府那边的人，审判员们已经把那里挖地3尺了，自己再过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假如有人故意掩盖或者不希望真正的病因被发现的话，那派再多的人去也无济于事。我已经让玲玲赶往白镇了，你在那里和他会合，记住，给你们的时间并不多，一旦白魔鹰军团被压退，祝盟一定会回来处决掉图腾玄蛇， 那时死无对证，我们要再找出真相就难了。 冷清认真地说道。啊，原来大师姐已经在调查这件事了。放心吧，假如白振真的藏着什么东西，我一定把他挖出来。莫凡拍着胸膛说道。 好，我们分头行动，务必在他们归来前找出温病的真相。 冷清说道。我现在没有一点头绪啊，怎么去找呢？莫凡急忙说道。 我已经将资料传输给玲玲了，她会告诉你。 那好吧。冷清快步离开了，也不知道他刚才究竟是获知了什么重要信息。不管怎么样，莫凡觉得这件事还是要有始有终的，无论大蛇带来的温病还是其中另隐藏着什么，都得查个清楚。按照冷清所说，莫凡趁着天黑抵达了白镇。白镇现在是彻底封锁了，想要进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和前几天的情形相差很大。莫凡正愁如何进入到白镇的时候，玲玲已经打来电话，要他在大门前会合。步入到层层把守的大门前，莫凡看到穿着黑色小梅花旗袍的玲玲站在一旁，那双乌黑乌黑的大眼睛正瞪着姗姗来迟的莫凡，两个很出众的双马尾辫使他的萌属性一下子爆棚了，忍不住把他抱过来放肆的揉捏着。 我就知道你没死。 玲玲还是那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她看着莫凡过了好一会儿才浮起了一个笑容来。你是越长越水灵了。莫凡伸手捏了捏她白嫩嫩的脸颊。玲玲的小嘴嘟得老高了，她最讨厌被人捏脸，刚才还一副高贵小公主模样的她一下子变成了一只暴躁的小野猫，伸出爪子在莫凡的身上抓呀抓的，一副要跟莫凡同归于尽的样子。莫凡一个手掌按住了玲玲的小脑袋，他小胳膊小腿再不想碰到自己分毫，他嘻嘻地说道。好了好了，办正事要紧啊。 喂，你再敢捏我，我就把你手剁了。 玲玲化作了一只凶猛的小老虎。哎，你姐姐说你手上有一份资料，是什么？莫凡询问道。 这件事其实我也有参与，大概在两个月前，姐姐就让我调查一批政府血迹，这些血迹是供给浙江省各大驿站、军事防线、要塞的。你也知道啊，每年和妖魔对抗的伤者数之不尽，猎人之中，他们的五分之一收入都是要购买血迹的，防止在外狩猎时受伤、失血过多而死。驿站、防线、要塞，这些地方同样是需要大量的血迹的。 玲玲一如往常地打开了一个迷你电脑本，将其放在了那小白腿上。血迹是一种非常普遍也非常昂贵的药品，主要的作用就是输送血液。治愈系法师数量稀少，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治愈系法师的治疗的。这个时候，通过治愈系法师们研制出来的药剂就很重要了。其中，血迹就是法师们消耗量最大的一种。口服血迹之后，法师们的造血功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增强数十倍，很多明显的外伤其实只要服下血迹，稍微包扎一下伤口，没有出现感染之类的，便没多久就可以痊愈了。血迹略显昂贵，在外战斗的法师的收入有一个部分要花在这上面，而血迹供应商更是富得流油。血迹怎么了？莫凡询问道。 血迹是采用妖魔的异血提炼而成的，整个提炼的工序都需要经过严格的监督，生产出来之后还需要经过好几道检测，最后才会发到各大供应站，要么提供给军方，要么贩卖给猎法师，亦或者给赚差价的商人。姐姐查到有人利用别的某些东西代替正统的异血投入血迹的生产，产出了一批有问题的血迹。 黑心商人？莫凡有些意外地说道。 血迹一直都是由魔法协会掌控着的，政府那边也掌握一部分，假如是商人，事情反倒好解决了。 啊？莫凡挑起了眉毛，看来魔法协会和政府里面有蛀虫。这血迹药品和这次温病有关吗？莫凡继续问道。 有没有关系，查一查就知道了。我偷了一个证件，你假扮成那个人，我们进入到血库里， 白镇在病发之后采取了封锁政策，一些商品货物也不允许运输的，所以那批有问题的血迹肯定还在白镇内。 玲玲说道。青天裂锁，我们今天就要伸张正义了。莫凡也是兴致勃勃的，白镇的血迹库是在一个军需大院当中，莫凡手头上有证件，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就行了。莫凡记得之前来白镇的时候，这片军需大院把守的人不少，白魔鹰军团到来之后，很多守卫都被调派到了安界的边境，这里明显有些空虚了。整个潜入过程并不难，莫凡很快在仓库当中就发现了一些穿着白色衣裳的人，他们在血迹仓库当中忙忙碌碌地走来走去的，好像在搬运着什么。 前线有不少人受伤，我们是奉命来这里取血迹，你们既然在这里囤积了一仓库的血迹，为什么不让我们直接运走？ 一名军官站在仓库大门外，一脸愤怒地指着穿着白色衣裳的看守者说道。 已经告诉过你了，仓库里的不是血迹，你们需要的前线物资已经有人去给你们运了。 穿着白色制服的守卫态度强硬地说道。 你以为我瞎吗？我从军从医这么多年，会连血迹都认不出来？你们这些黑心的商人难道是在故意囤货，趁着白魔鹰军团来袭准备大发横财？ 那名军官义正言辞地骂道。 你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白色制服的守卫气得脸颊通红。 哼，奉命行事，你们这帮狗奴才也是好大的胆子，私自囤积重要战略物资。我今天就把这一仓库的血迹全部运走，看看有谁敢拿我明阔军统如何。来人，把这仓库的血迹全部运走。 一名黑胡子的男子站了起来，从他身上的勋章可以看出他是一名军统。那几名白色制服的守卫面对军官的时候还理直气壮，还有几分气势呢，可看到一名军统出现，他们就彻底底气不足了。那名明阔军统也是霸道，带着一群军法师二话不说就踢开了仓库。大门打开，一瓶瓶白色的血迹包装完整的陈列在仓库当中，瓶子当中一滴滴嫣红的鲜血散发着特殊的光泽。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